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小约翰·克里斯朵夫不得不让步了，虽然英勇的抵抗极其顽强，终究给戒尺制服了。每天早上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克里斯朵夫必须坐在这架刑具面前，又要用心又是厌烦，大颗大颗的眼泪沿着鼻子跟腮帮淌着。他把常常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黑白的毽子上搬动，弹错一个音，戒尺就要打下来，同时还要听老师的咆哮，那是他觉得比挨打更受不了的。他自以为对音乐恨透了，但他拼命用功，那可不单单是为了怕父亲的缘故。祖父有过几句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老人看见小孙子哭，就郑重其事地和他说，为着人间最美最高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克里斯朵夫一方面因为祖父把他当作大人看待而非常感动，一方面因为那些话跟他儿童的刻苦与高傲的精神非常投合而大为感动。过了些时候，一件音乐界的大事把克里斯朵夫刺激得兴奋了。第一次是他激动的歌剧的作者法朗索阿·玛丽·哈斯莱要来了，他要亲自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全城都为了这件事情轰动起来。年轻的大音乐家正在德国引起剧烈的争辩，15天内大家只谈论他。可是他到了城里情形又不同了，曼西沃和老约翰米歇尔的朋友们老讲着他的新闻，把音乐家的起居生活说得那么离奇，孩子非常热心地听在耳里，想到大人物就在这儿，住在他的城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走着同样的街道，他暗中激动到极点，只希望能见到他。大公爵把哈斯莱招待在他的府邸里，除了上戏院去主持预奏会，音乐家难得出门，而逢到预奏的场合，克里斯朵夫是不能进去的。他又因为生性很懒，进出都坐着亲王的车，因此克里斯朵夫很少有瞻仰到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次看见他在路上过，而且只看见车厢底里的皮大厂。虽然他在路边等了几个小时，用肘子左一下右一下的在人堆里钻到了第一排，还得想法不被别人挤掉。他又花了好多时间站在爵府外面，听人家说哪儿是音乐家的卧室， 他就远远地对着那边的窗子东张西望，聊以自慰。他往往只看到百叶窗，因为哈斯莱起得很晚，差不多整个上午窗子总是关着的，所以消息灵通的人说，哈斯莱怕见日光，永远过着夜生活。末了，克里斯朵夫终于能靠近他的大人物了。那是举行音乐会的一天，全城的人都到场，大公爵和他的家族占据了御用的包厢，高头悬着冠冕，有两个肥胖的小天使高高的举在空中。戏院的布置像举行什么大典一样，台上扎着橡树的枝条和带花的月桂，凡是有些本领的音乐家都以能参加乐队为荣。曼西沃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约翰·米歇尔担任合唱队的指挥。哈斯莱一出现，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妇女们还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克里斯朵夫恨不能用眼睛把他吞下去。哈斯莱的相貌很年轻，很清秀，可是有些浮肿疲倦，鬓角也已经不剩什么了，在卷曲的黄色头发中间，头顶有些秃了，眼睛是蓝的，目光没有神，淡黄的短须下面那张带有嘲弄意味的嘴巴老是在那儿微微的扯动。他身躯高大，好似站不稳的样子，可并非为了局促，而是由于疲倦或是厌烦。他的指挥艺术灵活而带有韧性，整个高大而脱骨式的身子在那里波动，手势忽而柔媚忽而激烈，像他的音乐一样，可见他非常的神经质。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这种性格，一向无精打采的乐队这时也感染了那种震荡颠动的气息。克里斯朵夫呼吸急促，虽然怕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设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烦躁之极，站起身子，音乐给了他那么剧烈那么突兀的刺激，逼得他摇头摆脑，手舞足蹈，使邻座的人大受威胁，尽可能地避免他的拳脚。而且全场的人都兴奋若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像暴风雨一般的倒了下来，在家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小号吹得震天的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克里斯朵夫得意之下不由得浑身哆嗦，仿佛那些荣誉是他受到的。他很高兴看见哈斯莱眉飞色舞，像儿童一样的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舞着帽子，大批的听众像潮水一般往舞台涌过去，每个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们挥舞着帽子，大批的听众像潮水一般往舞台涌过去，每个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克里斯朵夫看见一个热烈的女人把她的手拿到了唇边，另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把上会不胜惊慌地逃走。他像头羊似的低着脑袋，在裙角与大腿之间乱钻，想走近哈斯莱，但他太小了，挤不过去。祖父在大门口把克里斯朵夫找到了，带着他去参加献给哈斯莱的夜乐会。那时已经天黑了，点着火把，乐队里全体人员都在场，所谈的无非是刚才听到的神妙的作品。到了爵府前面，大家静悄悄地集中在音乐家的窗下，虽然哈斯莱跟众人一样早已知道，可是大家还是装得非常神秘。 在静寂的夜里演奏着哈斯莱作品中最著名的几段。哈斯莱和亲王在窗口出现了，众人对他们欢呼，而他们俩也对大家行礼。亲王派了一个仆人来请乐师们到府里去。他们穿过大厅，壁上满是油画，绘着戴盔的裸体人物，深红的皮色，做着挑战的姿势，天上盖着大块的云，像海绵一般。另外也有男男女女的大理石像，穿着铁片做的短裙，地毯那么柔软，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后来进入一间大厅，光亮如同白昼，桌上摆满着各种饮料和精美的食品。大公爵就在那间屋里，可是克里斯朵夫看不见他，他心目中只有哈斯莱一个人。哈斯莱迎着乐师走过来，向他们道谢。他一边说一边找字，感到句子说到一半想不出下文，便插一句滑稽的俏皮话，引得众人都笑了，然后大家开始吃东西。哈斯莱特别把四五个艺术家请在一边，把克里斯朵夫的祖父也找了来，恭维了一番。他记得最先演奏他作品的那些人里头就有约翰米歇尔，又提到他常常听见的一个朋友，祖父从前的学生，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祖父不胜惶恐的道谢，回答了几句过火的奉承话。连极崇拜哈斯莱的克里斯朵夫听了也非常难为情，但哈斯莱似乎觉得挺舒服挺自然。等到祖父不知所云地说了一大堆没法接下去的时候，便把克里斯朵夫拉过去见哈斯莱。哈斯莱对克里斯朵夫笑了笑，随手摸着他的头。一知道孩子喜欢他的音乐，为了想见到他已经好几晚睡不着觉，他便抱起了孩子，很亲热地向他问长问短。克里斯朵夫快活得面红耳赤，紧张的话也不会说了，望也不敢望了。哈斯莱抓着他的下巴壳，硬要他抬起头来。克里斯朵夫先是偷偷地张了一下，哈斯莱眼睛笑眯眯的，非常和善，于是他也笑了。然后他觉得在他心爱的大人物的臂抱中是那么的快乐，那么的幸福，以致眼泪扑扑地落了下来。哈斯莱被这种天真的爱感动了，对他更亲热，把他拥抱着，像母亲一样温柔地和他说话。同时他竟挑些滑稽的话，挠孩子的痒，逗他发笑。克里斯朵夫也不禁破涕为笑了。一会儿他已经跟他很熟，毫无拘束地回答哈斯莱的问话，又自动咬着哈斯莱的耳朵说出他所有的小计划，仿佛他俩是老朋友。他说他怎样想做一个像哈斯莱那样的音乐家，写出像哈斯莱那样美妙的作品，做一个大人物等等等等。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哈斯莱对他的恭维使他高兴极了。他大声说哈斯莱是个天才，一百年只会出一个的那种天才。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把他像爱情那样的醉意都藏在心里。啊，他亲过我，他抱过我，他多好，多伟大。他在小床上热烈地抱着枕头想到，啊，我为他死也甘心的，甘心的。光明的流星在小城的天空照耀了一晚之后，克里斯朵夫的精神上便受到了确切不疑的影响。 在他整个的童年时代，哈斯莱变成了他的模范，他的眼睛始终盯住了他。学着哈斯莱的样，六岁的孩子也决心要写音乐了。其实好久以前，克里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地在那里作曲了，他没有知道作曲的时候已经在作曲了。对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一切都是音乐，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的光，闪烁的星辰，雷雨、鸟语、虫鸣、树木的呜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听惯的声响，吱吱呀呀的门，夜里在脉管里奔流的血。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只要去听就是了。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里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所见所感，全部化为音乐，他有如群风嗡嗡的蜂房。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自己更不必说了。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他一天到晚哼个不停，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做什么事情，在路上一蹦一跳的时候，躺在祖父屋子里的地板上，手捧着脑袋，看着书中的图画的时候，在厨房里最黑的一角，薄暮时分坐在小椅子里怅然出神的时候，他的小嘴老是在那里咿咿呀呀，闭着嘴，鼓着腮帮，卷动舌头，他这样会毫不厌倦地玩上几个小时。母亲先是没有留意，然后不耐烦地叫起来。等到这种迷迷糊糊的症状使克里斯朵夫厌烦了，他就想活动一下，闹出点声音来，于是他编点音乐，给自己直着嗓子喊。他为日常生活的不同节目编出了不同的音乐，有的是为他早上像小鸭子一样在盆里洗脸时用的，有的是为他爬上圆凳坐在可恶的乐器前面时用的，更有为他从凳子上爬下来时用的，也有为妈妈把汤端上桌子时用的，那时他走在他前面演奏着军乐。他也有气概非凡的进行曲，一边哼一边很庄严地从餐室走向卧室。有时他趁此机会和两个小兄弟组织一个游行队伍，三口一个跟着一个，一本正经地走着，各奏各的进行曲。当然最美的一支是克里斯朵夫留给自己用的，什么场合用什么音乐都有严格的规定，克里斯朵夫从来不会用错，别人都会混淆，他对其中的细微区别分辨得很清楚。有一天他在祖父家里打转，跺着脚，仰着脑袋，挺着肚子，无休无歇地转着转着，直转得自己头晕，一边还哼着他的曲子。老人正在刮胡子，停下来探出他满是皂沫的脸，望着他。 孩子，你唱什么呢？ 克里斯朵夫回答说不知道。 再来一次。 克里斯朵夫试来试去，再也找不到他的调子。祖父的留神使他很得意，想借此卖弄一下他的好嗓子，便独出心裁唱了一段歌剧。可是老人要他哼的并非是这个。约翰·米歇尔不作声了，似乎不理他了。可是孩子在隔壁屋里玩耍的时候，他特意让房门半开着。几天之后，克里斯朵夫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做出一出音乐喜剧。 那是用戏院里的片段的回忆拼凑起来的。他学着人家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跳着小步舞，像挂在壁上的贝多芬像行李。正当他用一只脚站着打转身的时候，看见祖父在半开的门里探出头对他望着。他以为老人家在笑他，便害臊起来，立刻停住了，奔到窗前把脸贴在玻璃上，好像看什么挺有趣的东西。老人一句话也不说，走过来拥抱他。克里斯朵夫这才看出老人很快活，小小的自尊心不免趁机活动了。他相当聪明，知道人家赏识他，可拿不准在剧作家、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这些才能中间，祖父最称赞的是他的哪一项。他想，大概是歌舞部分，因为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玩意儿。过了一个星期，克里斯朵夫已经把那件事完全忘了。祖父却像是有什么秘密似的告诉他，说有些东西给他看。老人打开书桌，拿出一本乐谱放在钢琴上教孩子弹。克里斯朵夫莫名其妙地勉强地摸着。乐谱是手写的，还是老人用他肥大的笔迹特别用心写的，题目都用的是花体字。祖父坐在克里斯朵夫身边替他翻谱，过了一会儿问孩子，那是什么音乐？克里斯朵夫只顾弹琴，根本没注意弹的东西，回答说不知道。 你想想，难道不认得吗？ 不错，这音乐明明是熟的，可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到过。 再想想，再想想。 克里斯朵夫摇了摇头，我想不起来。说完这句话，克里斯朵夫心头仿佛一亮，他觉得这些调子，可是他不敢指认。祖父，我不知道。 傻小子，你自己的调子还不认得吗？ 对，克里斯朵夫知道是自己的，可是给老人家一提，反倒吃了一惊。 祖父， 你瞧，这是咏叹调，是你星期二躺在地下唱的，啊，这是进行曲，是我上星期要你再唱而你想不起来的，啊，这是小步舞曲，是你在我的安乐椅前面按着拍子跳舞的，你自个儿瞧吧。 封面上美丽的哥特字体写道，童年浅兴，咏叹调，小步舞曲，圆舞曲，进行曲，约翰·克里斯朵夫·克拉夫特作品第一号。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看到祖父拿来的乐谱，克里斯朵夫简直愣住了。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美丽的题目，大本的乐谱，是自己的作品。他只能结结巴巴地接着说：“哦，祖父，祖父。”老人把克里斯朵夫拉到身边，克里斯朵夫扑在老人的膝上，把头钻进老人的怀里，快活的脸红了。比克里斯朵夫更快活的老人装着若无其事的声音和他说：“当然，我按照调性替你加上了伴奏跟和声，还有，我在小步舞曲后面加上了一段三声中断，因为那是习惯如此，而且我想也没有什么坏处啊。”他把那段奥里特弹了一遍。克里斯朵夫因为能跟祖父合作，觉得很得意。那么，祖父，也写上您的名字啊？ 啊，不用不用，除了你，也不用别人知道，只要将来我不在的时候，这点纪念能叫你想起我，你总不会忘了祖父吧？ 可怜的老人没有把话完全说出来，他预感到孙儿的作品将来不会像他的一样淹没不彰，所以在自己那些可怜的调子里挑了一个放进去。而这种对假想的荣名沾点光的欲望也很谦卑的很动人，因为他只想以无名的方式参加一缕思想，不让它完全的消灭。克里斯朵夫感动到了极点，拼命地把他亲吻。老人越来越压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味地亲着克里斯朵夫的头发。 你说，你不会忘了的，是不是？将来你成了一个音乐家，一个大艺术家，为家、为国、为艺术争光的时候，成了名的时候，你会记得你是老祖父第一个赏识你的，第一个料到你将来的造就的。 老人听着自己的话，眼泪都上来了，可还不愿意给孩子看出他动了感情。他狂咳了一阵，沉着脸，拿乐谱当作宝贝似的藏了起来，把孩子打发走了。 克里斯朵夫回到家里，快乐的飘飘然，路上的石子都在他周围跳舞。可是家里人的态度使他有点扫兴，他得意洋洋地忙着讲他的音乐成绩，而家里人却你一声我一声地嚷起来。母亲嘲笑他，曼西沃说老人家疯了，与其把孩子弄得神魂颠倒，还不如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至于克里斯朵夫，得趁早丢开那些无聊的玩意儿，立刻到琴上去练四个钟点。第一，先得把琴弹得像个样，至于作曲，将来有的是时间，等到无事可做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迟。这篇大道理初听好似曼西沃想防止儿童年纪轻轻就趾高气扬的危险，其实并不然，而且他不久就会表示他的意思正相反。但因他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思想需要在音乐上表现，也不需要表现任何思想，所以他凭着演奏家的迷信认为作曲是次要的东西，只能靠了演奏家的艺术才能显现出它的价值。当然，他对于像哈斯莱一流的大作曲家所能引起的狂热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些掌声雷动的盛况也使他肃然起敬。可是他不免暗中嫉妒，因为觉得作者抢掉了他演奏家应得的彩声。经验告诉他，大家给大演奏家捧场的时候也一样的热闹，而且特别是捧他个人的，所以受的人觉得更舒服更痛快。他假装极崇拜大音乐家的天才，但非常喜欢讲他们可笑的轶事，使人家瞧不起他们的头脑与私德。他认为在艺术的阶梯上演奏家是最高一级的，因为他说，既然舌头是人身体最高贵的器官，那么没有语言还谈什么思想，没有演奏家还有什么音乐呢？不管用意如何，他的训诫对孩子精神上的发展究竟是好的，使他不至因祖父的夸奖而失去平衡，并且在这一点上他的训诫还嫌不够。克里斯朵夫立刻认为祖父比父亲聪明得多，他虽然毫无怨色地坐上钢琴，可并非为了服从，而是为了能像平时一样一边心不在焉地让手指在键盘上移动，一边胡思乱想。他弹着无穷无尽的练习，同时听见有个骄傲的声音老在心中叫着，我是一个作曲家，一个大作曲家。从那天起，因为他是个作曲家，他就开始作曲了，连字还不怎么写得起来。他已经在家用的账簿上撕下纸片，涂着蝌蚪式的音符了。可是，为了苦苦追求自己有什么思想，怎么写下来，他反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只知道自己要思想。他构造乐句的时候也一样的执着，而因为他是天生的音乐家，尽管言之无物，好歹总算达到了目的。然后他得意非凡地拿给祖父去看，祖父快活地哭了。祖父年纪越大越容易流泪，祖父还说简直是妙极了。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 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不知道为什么，曼西沃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但赞成祖父把克里斯朵夫的灵感记录下来，而且花了几晚的功夫亲自把月稿抄了两三份，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惊奇。人家无论怎么问他，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等着瞧吧。”或是一边笑一边搓着手，使劲地摸着孩子的头，算是跟他开玩笑；再不然是高高兴兴地打他几下屁股。克里斯朵夫讨厌这一类的亲热，可是他看到父亲的确很快活，不知道为什么。曼西沃跟约翰·米歇尔常常很秘密地在一块商量着什么。一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很惊讶地听见说，他，克里斯朵夫，把童年浅信提献给雷沃伯大公爵殿下了。原来曼西沃先设法探听亲王的意思，亲王表示很乐意接受这个敬意，于是曼西沃得意非凡地宣布，事不宜迟，应当立刻进行下列几项步骤。第一，备一份正式的申请书送呈亲王；第二，刊印作品；第三，组织一个音乐会演奏孩子的作品。曼西沃和约翰·米歇尔又开了好几次长久的会议，很紧张地讨论了两三个晚上，那是不准人家去扰乱他们的。曼西沃起草，修改，修改，起草，老人直着嗓子说话，仿佛在那里吟诗。他们有时争执，有时拍桌子，因为找字儿找不到。然后他们把克里斯朵夫叫去，安排他坐在桌子前面，拿着笔，右边站着父亲，左边站着祖父。祖父嘴里念着文句，叫孩子写下来。克里斯朵夫完全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一则他每写一个字都费很大的劲儿，二则父亲在他耳边直嚷，三则祖父把抑扬顿挫的音调特别加强，使克里斯朵夫听了就心慌意乱，再也顾不到去听他的意义。老人也跟孩子一样的紧张，他没法坐下，老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按照文字的内容做出各种表情，又时时刻刻地来看孩子写的那张纸。克里斯朵夫给两颗眼在背后的大脑袋吓昏了，吐着舌头，笔也抓不稳，眼睛也看不清，不是笔画的勾勒太长了，就是把写好的给弄糊涂了。于是曼西沃狂吼怒叫，米歇尔大发雷霆，只得从头再写。过了一会儿又从头再写，感到快写完了，毫无斑点的纸上忽然掉了一大滴墨水，于是大家拧他的耳朵。克里斯朵夫眼泪汪汪的，可不准哭出来，因为怕弄湿了纸，然后从第一行再来过。孩子以为那是一辈子没有完的了。终于完工了，约翰·米歇尔靠着壁炉把信再念一遍，快乐的连声音都发抖了。曼西沃仰在椅子里，眼睛望着天花板，边头耸脑的装作内行 体味着下面那封信的风格。高贵尊严之殿下，妾臣行年四岁，音乐即为臣儿童作业，子事已还，文艺之臣宠赐有加，屡颁灵感，光阴荏苒，书界六龄，文艺之神频频以书写胸臆为主，故渺小幼弱，稚癌无知，臣愚有安感轻于常事，为神命难违，不得不勉力以赴，乃成拙作，今感不辞罪力，孰成于吾。高贵之臣下之前，以博遗灿，夫为殿下聪明睿智，德备六艺，四方才智，皆蒙则恩，区区愚臣当邀洞见。臣约翰·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诚惶诚恐，百拜俱成。克里斯朵夫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能把工作交代已经高兴之极，唯恐人家要他再来一遍，便赶紧溜到野外去了。他对刚才写的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也不完全把它放在心上。可是老人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想更深切地体味一番。念完之后，他和曼西沃一致认为是篇杰作，信和乐谱一经送成，大公爵也表示同样的意见。大公爵叫人传话，说两者的风格都一样的动人，他批准了音乐会，传令把音乐研究院的大厅交给曼西沃支配，并且答应在举行音乐会那天召见儿童艺术家。于是曼西沃赶紧组织音乐会，宫廷音乐联合会答应帮忙，初步奔走的成功愈加触动了他喜欢大场面的脾气，便同时筹备用精美的版本刊印童年浅信。他本想在封面上加一张他和克里斯朵夫两人的楼板像，孩子坐在钢琴前面，自己拿着提琴站在旁边，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并非为了费用太贵，那是曼西沃绝不顾虑的，而是为了时间赶不及。于是他换了一幅象征的图，画着一只摇篮，一只小号，一个鼓，一只木马，中间是架竖琴在那儿放光。书名上有段很长的献词，亲王的名字印得异乎寻常的大，作者的署名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行年六岁。其实克里斯朵夫已经七岁半了。插图的楼板费很贵，结果祖父卖掉了一口18世纪的雕有人像的柜子，那是老人从来不肯割爱的，虽然古董商几次想要。可是曼西沃绝对相信乐谱发售预约的收入不但抵得够成本，还能有多余。还有一件事要他们忙的，就是克里斯朵夫在音乐会中穿的服装，他们为此特意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曼西沃的意思想要孩子穿着短装，光着腿，像一个四岁的孩子的打扮。可是克里斯朵夫虽然年纪小，但已经长得很健壮了，而且大家认识他也瞒不过人的。于是曼西沃想出了一个非常得意的念头，决定了燕尾服和白领结。路易莎说他们要叫可怜的孩子闹笑话了，但是他的反对毫无用处。曼西沃猜透众人的心理，认为这种出人不意的装束一定能博个满堂彩。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裁缝给叫来量这个小人物的尺寸，另外还得置办讲究的内衣和漆皮鞋，又是些贵得惊人的东西。克里斯朵夫穿着新装束，拘束不堪， 为了使他习惯起见，大家要他穿新衣服，把他的新作品练习了好几次，又教他怎么行礼。一个月中间，他老坐在琴凳上，连一刻的自由也没有了。他气愤之极，可是不敢反抗，因为他想到自己要完成一件显赫的事业，他为之又骄傲又害怕，并且大家很疼他，怕他着凉，用围巾裹着他的脖子，鞋子有人替他烘造，怕他脚上受寒。饭桌上他吃的是最好的菜。终于那了不得的一天到了，理发匠来主持他的化妆，要把他倔强的头发烫得卷起来，直到头发给收拾得像羊毛一般服帖才算完工。家里的人一个个在他前面转了一圈，说他漂亮极了。曼西沃把他左右前后仔细端详过后，拍了拍脑门，赶紧去摘了一大朵花拴在了孩子的衣襟上。可是鲁伊莎一见他，不由得举着胳膊怪难受地说，他的神气真像只猴子。克里斯朵夫听了懊恼万分，他不知道对自己那副古怪的打扮应该得意还是害臊，他只是觉得窘极了。可是在音乐会中他更慌得厉害，在这个大可纪念的一天，他除了发窘以外根本没有别的感觉。音乐会快开场了，座位还空着一半，大公爵没有到。在这种场合，自有一位消息灵通的热心朋友来报告，说府里正在开会，大公爵不会来了。这是从极可靠的方面传出来的。曼西沃听了大为丧气，魂不守舍地踱来踱去，靠在窗上东张西望。老约翰米歇尔也着了急，但他是为了孙子操心，把嘱咐的话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克里斯朵夫也给他们刺激得很紧张，他并不把弹的曲子放在心上，只是想到要向大众行礼而着慌，而他越想心里越急。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